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我哋咧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歲晚感謝祭，咁樣咧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噶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條大一罐賣幾錢？45蚊，你點可以唔買咧？呢一套咁靚嘅大廚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咧？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蚊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咧係特價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包汁回海參花膠228蚊啫。五蛇羹咧，大家買過好多噶啦，今次再減價落去158蚊。仲有我哋啲臘腸咧、準腸咧。大家都知道好吃的了，這個我們這些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了，那過年一定要有花菇，我們賣68蚊來的。不止這樣，只要你買滿400蚊還會送個袋給你。送個袋給你做什麼？是任你揀糖入滿它，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它就是免費拿走的，是不收錢的。 好，翻到嚟，咁啊就最后呢一节咧，我谂我哋要讲下呢个顺丰啦，系咪？咁啊顺丰好 Q 大镬， 我客仔嚟嘅， 系咪你客仔嚟嘅咩？ 我系佢客仔嚟噶，顺丰。 哦，你系佢客仔，我以为佢揾你核数嗰啲乜嘢添。 喂，唔好搞啦，嗰啲就 系咯， 就有钱都赚唔落啦，嗰啲。 梗系啦，佢随时要咩镬嘅，大佬啊呢啲。 喂，我哋嗰啲客仔，我哋有乜办法啦？而家你仲边会请个 messenger 翻嚟噶？你唔系靠顺丰速递帮你来来往往？ 嗱，呢个就系问题啦。嗱，即系如果佢自己本身任何公司，即系你自己读呢个 account 都知啦，有一样嘢叫即系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啊嘛，即系嗰啲 social responsibility 嗰啲咁嘅嘢噶嘛。你如果你自己嗱，即系好简单一句 说话，嗰啲系吹嘅啫，我都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系咪？如果你市场越大，咁你变咗你权力亦都越大噶、哦。是咪先啊？即係你諗下，其實佢自己任何你做速遞嗰啲嘢，其實佢自己係 take over 咗，即係我哋嘅郵政局啊一部分嘅功能㗎嘛。 嗯。 咁郵政局佢、本身做呢啲嘢係咪有啲 public good 嚟嘅？你要知道係。咁而你今次呢就係、是、控制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台灣啦，係咪啊？梁文道嗰件事啦。喂，梁文道佢寄本書返嚟，寄三本書返嚟香港，唔係大陸都要管。其實你明知道香港其實是一個自由港，就算是那個順豐阿哥，他都說喂香港是自由港，你都給你自己帶啦咁樣。咁但點解你唔可以做呢個樣嘢？咁當然有啲人話，我唔 係最慘就係因為點解梁文道係翻咗香港之後咧，酒店先通知佢嘛， 亦都 想自己帶都唔得嘛。 亦都有啲人解釋就係話啦，啊咁梁文道你都無知啫，因為其實咧即係順豐咧，其實你寄任何件都經大陸嘅，係咪？咁但係呢個唔係我哋 concern 嚟噶嘛。我哋做顧客，我哋只不過我哋就係要，唔係你用無論用咩方法都好，你就係幫我寄到翻香港。 唔係你都捉蟲嘅 嚇。 第一，正如頭先你咁講，即係如果佢早知嘅話咧，不如自己就咁抽起嗰本啦。 呢個 第一樣嘢，第二就係其他方法都寄到嚟香港噶嘛。 嗯。 喂，對於一個郵政局或者好似順豐速遞嘅公司嚟講，最 concern 嗰樣係咩啫？最 concern 嗰樣嘢就係嗰啲係咪有危險品㗎？ 啊、 有冇違禁品㗎？ 嗯 ，OK， 喂，而家我最近睇到個新聞， 今日再繼續有人 follow up 咧，就係、連十字架都睇唔到啊，大佬！ 我哋睇下個即係動新聞嚟。 唉， 好啊，冇咩？好似有啊。 冇啊，我口噏啦。 啊，咁係啦，口噏啦。咁其實純粹係即係一件咁嘅事嚟嘅啫，即係話啦，即係有條友啦，咁即係都係教徒啦，係嘛？寄啲嘢翻嚟香港，咁寄啲嘢翻嚟香港咧，咁啊即係當然佢唔知有啲即係咩心意卡啊之類啲乜嘢，中間就夾咗個十字架，咁就同你講，唉，即係教徒之間啊嗰啲嘢，會同你祈禱啊，乜乜物物啊，咁 代禱咁樣 嗰類嘢啦，其實 都唔得。 嗰幅圖就係咁嘅啫，其實係嗰幅圖就係好似等先啊，我撈下先，係啦，嗰幅圖就係咁嘅啫，嚇、啊，即係佢唔知，可能佢唔知揾啲頭髮啊，或者嗰啲咩絲咧咁樣樣將佢即係好靚咁樣樣就接到一個 咩頭髮絲啊，冇咩， 唔係即係佢頭髮好似頭髮咁樣，我怎睇落去好似頭髮啦， 哦 ，OK， 咁卷到 佢， 係啦，咁啊卷到佢一個十字架，咁其實唔係㗎，其實如果你自己攞啲頭髮出嚟咧，你咁樣織咧，織下都織到嘅，其實係，咁佢講呢啲咩祈求嘅願望嚇、啊，平安嘅心，相信天主啊、耶穌基督啊、聖子啊嘅大能咧會陪伴啊，即係你度過呢個困難嘅時間咁啫， 有啲神咯、 啊。咁问咩咁咧？系咪一定要系用翻？你唔可以违反你而家喺湖南啊，即系出嗰本圣经啊，嗰十诫里边其中一诫就系话即系主耶稣基督啊，天父系唯一个神，你都唔可以接受啦。喂，咁你唔接受啫？喂，但系你个客，即系你有咁样嘅信仰都唔得啊？ 唔系，我唔明嘅一样嘢、啊。喂， 吓、 啊，你个客忌乜嘢？除非系违禁品之外。关你咩事咧？ 系啊，唔关你事噶。而且对于 独裁同铁幕国家，对于人民嗰个通讯嘅自由，系会有重重关卡嘅限制之外咧，我真系理解唔到。 唔系 点解？ 但系阿土伯，你要明白啦，即系习近平啦，有个北嘅，即系实系佢北系咩啦？佢就系、是、我即系事不避难啊！我就要政治过硬。嗱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咁嘅政治術語講完之後咧，佢都催眠咗自己嘛，即係越多人屌咧就越 大佬、啊、 代表我係啱。 你咁樣做 嚇、啊， 人笑狗都廢啦。 唔係呢個就係、是、亦都係咁講，不自量力。你成日話講思想權，你難道你做呢咁嘅小動作就控制到人思想嘅咩？ 唔係你令到無論台灣人又好，香港人又好，咁不甘心情不願地咧，係覺得咧你呢個所謂嘅一國兩制咧。是只是呃我哋嘅啫，系困紧我哋嘅， 系啊， 啱唔啱啊？ 嗯， 喂，呢样嘢系戆居嘅，完全系。 吓，仲有问题就在于啦，喂，你喺间速递公司啫，点解会有政治任务噶？ 我今日终于谂到点解、啊，即系我都喺度奇紧怪怪，即系觉得奇奇怪怪。喂，你送就送啦、 啊、 ，OK。你點會咁樣選擇㗎、啊？除咗第一，你考慮到，正如你一開波講嘅，因為我市場已經大到咁啦，你已經係獨市經營啦、大部分係獨市啦，係市場佔有率咁高啦。我做少你一單生意，做多你一單生意，根本係唔介意。但係再加點就係在於咩呢？其實佢係透過呢一樣嘢嚟拆老共鞋， 拆到咩？你做豬隊友唔會有 pitch 嚟㗎，大佬應該。 用翻你头先嗰个 logic， 话习近平即系要迎难而上嘅性格，就系、是、需要呢啲咁嘅柴仔咯。喂，呢啲柴仔非常之欢迎，你最好咁做。 唔系咁，如果系 证明我能够喺咁喺香港咁开放、自由，甚至乎咁亲西方、反共嘅社会里边咧，我都令到有啲契弟咧，系心甘情愿地做契弟。 阿土伯， 呢个咧佢就反而觉得成功。 如果佢真系咁样谂嘅话啦，咁佢肯定蠢过肥佬礼啦。因为肥佬礼嗰阵时讲过啊嘛，即系同阿细良讲噶嘛，系嘛，即系我唔会用啲即系擦鞋仔啊嘛。如果你擦鞋仔，你觉得咁样可以讨好到我嘅话，即系话我系即系好容易被，即系好容易俾你搞掂啦。 唔系，佢做生意有少少唔同。 嗱、啊， 从佢作为一个独裁者嘅角度，我尝试去咁样谂同思考，就唔系代表我同意 啊。 佢就要谂，我点可以控制大局？ 啊、 我唔，佢已经将心甘情愿呢一样嘢咧，觉得呢个世界好难嘅。 嗯 ，OK，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思想，我 control 唔到，我唔有 discipline 嘅话咧，班契弟系唔会听我讲嘅、所以我要用一个方法，系令到咧系打硬功嘅。即系你记唔记得我哋僆仔嘅时候，我讲过三四次嘅就系、是、theory of learning 啊嘛，对一个动物。你有一個方法就叫做 positive 嘅 reinforcement，、就係即係佢乖嘅時候，你俾粒糖佢食。 好啦，另外一個方法咧就叫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就佢曳嘅時候咧攞支棒打佢。 嗯， 即係紅蘿蔔同棒子嘅簡單嘅理解嚟嘅啫，其實唔係好複雜嘅理論。 Only if 咧，你嘅受眾啦個思想非常之簡單先得咯。咁但係你真係當純壽司咁做啊嘛？你真係以為你係純壽司啊嘛？你真係以為你嘅人民係禽獸啊嘛？事實唔係啊嘛，係咪先？即係而且佢最離譜一樣嘢，去咗幅圖先。咁呢一個表咧，就係、是、其實佢哋話香港嗰啲物件咧，即係唔可以寄嘅。 拉大佢得唔得？睇唔到啊，大佬。 啊，咁啊，其中咧有一個咧，嗱、啊、已經好大嘅啦，已經蘋果冇辦法啦，佢就係啲咁嘅圖。 Okay. 好，啊、你口述咧。 等先係啦。 好啊， 嗱、啊，咁啊佢嗱頭嗱你已經見到好簡單啦，嗱 highlight 咗。咁佢隔離就係話啦，香港法例規定禁止取嘅物品、收取嘅物品，咁你冰毒都冇問題啦，係咪？我哋知啦，係咪？嗰啲咩瀕危嘅動物啊，嗰啲咩 理解啊呢啲 理解啦，係咪？嗰啲咩管制類嘅刀具啊，嗰啲武器啊，啲係啊啱啊，正路。咁、啊、但係去到 B 嗰行，含有反動淫褻、有傷風化同埋法輪功嗰啲報刊書籍、圖片、宣傳品。嗰啲咩嗰啲電腦磁片同埋光碟，咁佢呢將呢一樣嘢列為香港法例規定禁止攞嘅嘢，喂，我覺得政府要澄清、啊。你幾時你改咗法律係咁樣噶？ 嗱，呢個此其一，此其二，你特區政中國政府咧，喺我哋過去嘅經驗裏邊咧，我哋運呢啲嘢上去，唔得，我都明白嘅，明白咋，唔代表接受啊。喂，調翻轉頭，香港係一個乜嘢嘅社會咧？喂，法輪功嘅嘢對我嚟講咩問題咧？ 冇問題噶， 係咪？你淫淫褻嘅，淫褻都可以，即係可以辯論嘅。即係而家老實講都唔使記啦， 嗯， 係咪？你都成日 BT 啦，使乜使乜佢記啫？ 冇咁講， 咁啊係， 你會踢爆。 唔係咁啊，嗱，例如你話人獸交嗰啲 ，OK， 嗰啲有問題 ，OK， 你壓玩係咪都應該係嗰啲細路嗰啲，嗰啲有問題。同意嘅 嗱，嗰啲我冇 download， 你唔好即系咩 我冇话你有 download， 你自己自认咁好似大佬嗰啲有冇睇啊？嗰啲大佬 中意噶呢啲 吓，唔啱我呢啲 taste 啊！我都估你都同我差唔多。喂，冇问题啊！嗰啲嘢，所谓有伤风化嘅嘢冇问题，因为嗰啲嗰个系我哋嘅道德同埋价值标准嚟噶嘛。你嗰系违反咗个主流社会或者系九成九嘅人嘅主流价值啊嘛。喂，嗰啲嘢冇人话你。咁樣做係咁樣做係啱喎，但係個調翻轉頭就係、是、喂，而家十字架連一本好普通喺亞馬遜都買到嘅書，你使唔使咁誇張？我唯一嘅諗法就係、是、你要彰顯你嘅權威咯，我要壓服嗰啲人咯。而香港嘅所謂順風，基本上你係借呢個機會擦老共鞋咯。我得呢個解釋嘅咋？ 咁即係話你民企唔係民企咁簡單咯， 同埋佢 做生意咁簡單咯。 如果佢寫得法輪功落去咧，以前係收過老共個 order 嘅咧。 係啊 ，otherwise 佢點會寫法輪功落？ 咁好啦，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嗰啲咩維即係嗰啲環球時報，你就唔好怨鳩人，就成日話你啊係中共嘅嘢啦，係中國嘅嘢啦，咩抖音又好啊，微信又好啊，你見到中國你就禁，你係抵禁㗎嘛，因為你唔係淨係做生意咁簡單嘛，你全部你夾大咗你自己嘅政治目的落去嘛。 唔係，所以有時我都戥你可憐，即係可憐係在於乜嘢？ 嚇、啊！ 喂，你咁俾人喺度玩， 喂你抵死喎、 啊！我都想本來想同你講兩句好説話嘅、啊，我都同你講咗唔少，我都發覺我自己笨撚柒。即係我純粹係從宏觀經濟學嘅角度考慮嗰啲問題。喂，你唔敢俾人喐，都幾難啊嘛！ 啊， 喂，大佬買你嘅手機，原來後邊有 back door 啊，偷聽我哋嗰啲嘢嘅，即係截取我哋啲資訊嘅，係嘛？你唔單止截取我哋都唔緊要啦，我哋開誠布公，你走去玩人哋外國嗰啲、啊，作為呢一個一個外交手段，各位彰顯自己國力嘅一個方法。 唔係你最離譜，你而家你係去到啦，即係你我哋又講下孟晚舟事件啦。你去到你而家你嗰個咩，即係嗰個毒販啊，即係話嗰個咩倫伯格啊，你無端端你稱佢出嚟，由從犯變主犯，不點會唔會有一個即係任意執法嘅一個問題啫 ？Arbitrary 咯， 咪係咯？喂你喂你係連國家機器啊！你都會將佢即係要做呢啲咁嘅 bargaining chip 啊！喂，大佬，你成個國家，喂，你邊個唔係政即係有你全面政治化，根本上所有嘢都係咪先啊？喂，所以其實你 你而家你搞到啦，你点样全球被围堵啦，你中国俾人全球被围堵啦，喂，你中国人引以为耻啊，大佬，系咪？因为有你咁嘅老共， 唔系我咪话咯，其实真系我哋好心痛 嘅。系啊， 虽然我就真系冇乜国族主义嘅人。嗯，即係都其實有時話自己即係講英文講啦，就係、是、I'm a Chinese， 有時覺得幾醜嘅大佬。 嗯 ，Chinese 都醜啊！ 嚇， 唔好話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嗯、我哋 come from 係咪啊？喂，你而家夾硬，即係其實梁文道嗰個例子係已經係非常之壞。喂，香港可能隨時都買到啦。 係啊， 你做啲嘢嚟托咩？ 係冇 Q 意義嘅，完全係嗰樣好 Q 蠢嘅。即係當然啦， 即係只有製造自己一個國家嘅形象嘅醜聞嘅。 啊， 你仲特登喺台灣去寄翻過嚟香港， 嗯、 你都搞唔掂嘅話，喂，你咁多時間去做埋啲無謂嘢。喂，如果嗰啲唔係違禁品，除非你揭下啲書究竟入邊會唔會藏啲毒品喺度？ 嗯， 咁我覺得合理喎、啊，會唔會入邊啲食啲銀紙喺度，原來洗黑錢？咁我亦都覺得合理喎、啊。喂，你揭完嗰啲，喂關你咩事啊，大佬？ 不過有啲人咧會咁樣幫阿習近平講嘅， 講咩啊？ 即係會咁樣講啦。 捉到好八盤棋、啊。 唔係，你順豐咧，順豐嗰個其中一個董事咧，咪就係阿呢個江志成嚟噶嘛？ 唔識啊， 跟住江澤民個孫，係、 哦、 啦，咁。系喎、啊，老共喎、啊，啊唔系江派喎、啊， 假嘅江派， 系啊，唔系啊，江派会咁讲，高级黑嚟噶呢啲系，通常都会讲高级黑嚟噶，其实系 专 所谓高级黑嘅意思啦，就表面上擦你鞋，但事实上咧， 倒你米， 系啦，倒你米就系、是、咁样样啦， 嗯。 即系呢啲嗱，呢啲 logic 咧就以前咧就而家少啲啦，就以前啊呢一个 俾个王啊习近平咩 系啦，即系大几年成日讲，早几年因为咩嘛，喺呢一个即系呢一个新疆又好啊，即系好多地方咧都有咩刀斩案啊咁样，即系都系咁样赖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咧，你讲唔过去嘅，其实 冇嗱，你第一次即系狼鸟狼 ，fool me once 系狼来了故事咁嘅啫，即系你唔好 fool me twice 啊， 系啊， 系唔可能嘅。喂，你第一次，喂，咁你咁，例如我系习近平啊，你咁样摆我上台契弟， 嗯， 喂，我大佬下次唔好咁搞啦。喂，如果真系俾人摆上台，你都会落啲红头文件落去，即系相关单位就唔好乱嚟啦。系、嗯、嘛，你唔好成日摆我上台啦。 同埋最好讲啦，喂，十九大之后全部都系你啲人啦，系咪啊？即系喂。呢、這個普天之下莫非集土啦，係咪啊？即係普天之下莫非集人啦，全部都係。你而家仲攞呢套嚟講，喂你集大權唔賴你賴邊個啊？係嘛？喂，你成日講啊嘛？喂， 其實如果你話攞梁文道同十字架嗰兩個嘅 incident， 喺順風速遞裏面似係落咗 order， 即係落咗呢個命令，就話呢一類嘅嘢係唔准入香港境嘅。 嗯， 喂，咁你就暴露一个问题啦。喂，咁香港系咪仲有冇一国两制嘅？喂，其实我发觉我近呢几个月，其实我哋个主题围绕绕都系讲呢样嘢嘅啫。所有嘅丑闻，所有嘅我哋唔同意嘅政策，同埋政治嘅路线， 咪就系自从你讲呢个全面管治权之后，就是、全面地陷落沦陷啦，就 系啊，全面喺度陷啊，我哋大佬喺度陪喺度癫啊， 系啊， 喂，连啲咁少嘅嘢。你都管到埋佢嗱十字架，我覺得唔出奇啊，因為佢喺內地應該拆緊十字架啊嘛，內地都買唔到梁文道呢本書噶啦，咁、連香港都唔得。 你講呢樣嘢咧有 update 喎，其實就係我唔知見到今日有個網咧就叫做呢一個讀報，咁佢係引述呢、這、一個，首先講明啦，引述呢個大紀元，咁而家大紀元咧就引述呢個寒冬嘅一個人權網嚟嘅，咁佢就話咧，即係而家。佢喺大陸啊，即係嗱呢一個網俾大家睇下啦，啊呢篇文咁佢就話而家咧，即係大陸嘅大學咧已經搞撚到咧，就係中國灌輸無神論啦，咁呢個我哋知啦，佢仲要逼迫啲學生去舉報啲信教嘅父母喎，即係你老母信教係唔啱噶，你而家翻嚟讀書係嘛，即係如果你見到你即係老母咧嚇、啊，即係又信耶穌啊，又去教堂嘅話咧，好向校長講啦，好向校長報道啦，喂呢啲唔係文教係咩啫，係咪先？ 唔系呢啲嘢，我觉得系匪夷所思。 吓、啊， 即系你话喺老毛年代， 吓、 啊，你揸住呢一套咁嘅嘢咧，我觉得都还可以。即系嗰阵时候嗰、那个， 嗰阵时或者文盲多啦，系嘛？ 国际意识形态嗰种斗争，啊、即系美苏或者系美中苏嘅两三大阵营喺度斗紧嘅个意识形态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話喂，宗教基本上係精神鴉片。 啊、 有時我都順順地嘅嚇，即係去荼毒下你嗰啲人，等你哋冇乜鬥爭嘅意思，係嘛？唔係我有時都信嘅， 即係嗰個係所謂嘅上層建築嚟㗎嘛。係嘛，嗰個係我嚟安撫民眾，令到啲被壓迫嘅群眾作為一個即係舒緩劑，係嘛，即係打孖啡咁樣。 但係已經唔係意識形態年代嘛。 冇錯。喂，而家你走咗去呢個 end of history 嘅年代，就話資本主義係勝過呢一個嘅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嗰套咁嘅戇居嘢嘅話，我已經話俾大家聽，喂，大家係應該有個基本嘅自由啦。我信回教關你乜撚嘢事啫？ 唔係啊，甚至乎 我信基督教關你咩事？我唔信又關你咩事咧？ 嗱，土伯，仲有啊，甚至乎有啲咧真心教喺北大出嚟嘅學生嘅真心教。话无旦我要去韶山去朝拜无， 喂，咁嗰个系咪宗教信仰？我而家问你。 唔系啊，但系佢都打压呢班人、啊，点解佢做真心教信你嗰套都要俾你打压啊？ 咁即系话喺即系普天之下莫非杂土嘅讲法咯，就系而家就系我当权嘅，我就系宗教，我系全知全， 唔系咁，但系你屙尿照下你个样啊！你喺度讲嗰套乜嘢梁家河吓？啊即係嗰個咩梁家河大學問啊！即係你話你自己點解嗰陣時搞個化糞池，搞到自己成面屎係嘛，都要喺度迎難而上嗰啲嘢咩學問啊？係嘛？你講你嗰陣時通渠嗰啲嘢啊？跟住話咩行即係攞托兩包米二百里路不換肩嗰啲好威啊？ 唔係，本來咧第一你唔好講咁誇， 佢係咁講噶，佢話二百里路不換肩啊，即係塔托塔唔識轉駁啊！ 喂。本来呢一啲咧，我覺得西方啲政客咧都會嚟做 marketing 嘅，即係話我哋點樣喺嘅艱苦環境裏面咧係成長嘅人。 嗯、 o、okay? k 所以咧我好堅毅不拔嘅咁樣。本來係 appreciate 嘅、 啊， 但係你而家咁樣嘅累積埋咁多嘅環境裏面咧，係覺得你肉麻當有趣，同埋覺得你吹大。即係老實講。系嘛？你唔換肩嘅話，咁即係你一邊頂曬。 咁、啊、你係戇鳩啫嘛，大佬你唔換肩係。 唔係唔單止係咁，啊、基本上我話俾你聽，你講大話多話俾你聽。 咪係咯，亦都係啦。一嚟戇鳩，唔係一個戇鳩嘅一個大戇鳩嘅大話精啦，就咁講，即係係一件咁嘅事嚟嘅啫嘛。咁但係你可以維持咗幾耐咧？其實你首先你嗰班紅二代已經好撚不滿啦，係咪？你見到即係劉源啊，即係以前即係呢一個阿劉少奇嘅仔啊，已經出嚟講嘢啦，即係鄧樸芳啊嗰啲可以趌你啦，係嘛？喂，你仲講啲民主集中制？你而家你冇民主集中制，你已經係係嘛？咁你一搞到咁樣樣，仲要搞到即係你諗下華為呢單嘢點解搞得咁大咧？因為真係影響咗好多紅二代啊、官二代啊嘅後嘅前代啊嘛，其實係。 嗯。 咁你搞到阿孟晚舟點解同即係上個禮拜啊，即係嗰、那個叫黃維晶啊，係嘛？點解咁大分別啫？ 唔係老實講， 嚇、 啊，即係你做壞人都好， 嚇、 啊，有時係咪即係都潛藏下？喂，你呢單嘢好明顯。是用一個即係黑社會流民的報復方法。 係、嗯、啊， 喂，如果當日佢話佢十幾年前咁啊嗰單 case 好似係嘛？ 邊個？你話嗰個毒販？ 係啊， 即係嗰個 加拿大人啦、 啊。啊，加拿大人， 即係我相對嚟講，你講慢慢走嘛。 嗰、啊那個謝倫伯格， 謝倫伯格啊嘛。喂，如果佢真係咁大鑊，你晨早崩咗啦。 點解你突然間無端端會有新證據咧？嗰啲真證據點樣嚟嘅咧？ 個律師講咗係冇新證據嘅啦。 嚇、啊！佢話有啊，佢一閉門審完之後話有啊，咪突然間話。 唔係佢點解咧？佢兇你加拿大人。 啊、 因為加拿大或者係西方世界裏邊咧，係、好重視每一個人嘅即係生命嘅權利。 嗯， 係咪 ？Life, liberty and 即係 property。 嗯， 即係呢樣嘢係基本嘅個人主義或者人權嘅觀點嚟嘅。所以咧，佢就兇你嘅，在於咧就係我你喐我慢慢走嘛。That's why 我哋而家要無端端重審，律師就話已經冇噶啦。 嗯， 即係佢個代表律師出嚟講，跟住明明判15年嘅，而家改判死刑。 嗯， 喂，唔好將個法庭我當係即係壞分子啦，佢有份、啊、我當係啦，我真係唔知係唔係，定係屈你屈人哋嘅，唔好成為你一個國際政治鬥爭嘅工具。你丑唔丑噶？喂，好好地同人哋讲，系啊，我输咗去伊朗啊，咁样系咪啊？即系我违反咗联合国嘅协议啊，因为我哋都系即系社会主义国家咧，系照顾啲即系被压迫嘅群众。喂，咁都好听啲、啊，系咪啊？即系我作为左交啊，即系所以就系、是，喂，我都好听啲、啊。咁喂，大佬买部电脑。俾人唔得嘅咩？大佬又唔系咩军事科技，又唔系讲嗰啲咁分。 喂，你听下阿华春莹点讲啊？即系人哋呢一个外呢、這个加拿大嗰个外交部啦， 咁、那個外長叫方慧蘭就向呢一個中國叫做向中方求情啦，喂，可唔可以嚇、仁慈少少啊，係嘛？即係你而家咁樣判佢死刑，咁你啲華春瑩點講咧？ 嗯， 佢話即係咁，佢當然佢咁講啦。點解即係你唔好講呢啲乜嘢嚇？你首先咧，即係以前我哋同加拿大講嘅嘢嘅時候，你有冇虛心聆聽咧？ 喂，大佬，佢唔係判你慢慢就死刑嗎？ 係啊。啊！呢个此其一啦。 喂，人哋有喂，你知唔知道人哋系有嗰个外交嗰、那个、啊、即系互相引导嘅 协议？ 喂，人哋都系根据规定嚟做啫、 啊。 喂，你唔会死刑噶系嘛？慢慢走。 唔系，佢之后讲嗰样仲搞笑啊！佢就话：如果即系判呢个谢伦伯格死刑系唔人道嘅话啦，咁啊，咁个呢啲咁嘅人咧喺度因为毒品而丧生，又恰唔恰当咧？跟住就话中国人啊，喺1840年嘅时候啊，鸦片战争以来咧，饱受毒品游轮嘅记忆犹新。喂，唔系、啊，调翻转头、啊，你而家向你有机会向外国人报复、啊，系嘛？因为你而家你销出去噶嘛，呢啲咁嘅毒品、啊。 所以我咪话咯，即系正如你当年即系火烧圆明园咁啫嘛。你基本上是被人打开你的大门啦，即系硬打开用船坚炮嚟打开你的大门咧，系有道理嘅，系抵捻死。 其实都是贸易战开始嘅，嗰阵时都系。 咁啊，梗系啦， 因为通商 啊， 口通商啊嘛，又系 大量赤字啊嘛，又系即系嗰度系顺差啊嘛。你夹硬俾人用即系炮弹，用军队铁蹄处处侵入我哋嘅领土， 跟住又 我用你嘅立场，所以用 又玩 我哋嘅领土 权啦，又剩啊，即系 抵捻死嘅、 啊。 人哋同你嗰啲内事，同你喺度谈判紧，你又捉 Q 咗我、 嗯。 喂，你系咪人嚟噶、 嗯、 ？OK， 唯有守一啲国际规则。 如果你睇翻咧，即系佢呢排喺度讲紧，又话要掌握翻个清史嘅话语权啦。 一屌，我头先听你喺度阴译嗰演绎嗰段嘢 啊。 喂，你丑唔丑啊？你讲完嗰段说话，你仲喺个国际社会里边有少少国际嘅社会嘅即系游戏规则嘅 diplomacy 嘅地方。喂，大家都系斯文人嚟噶，就算唔系斯文人都扮到自己好捻斯文啦。 喂，你听翻以前嗰、那个龙永图点讲？商务部部长个龙永图讲就话好心理啦，习近平，你打贸易战就讲贸易啦，系嘛？即系你讲关税就讲关税啦。即系你而家你好似斗气咁样样，又攞其他嘢，又咩战咩鸦片战争啊？啊，跟住又讲下，又然之后攞其他嘢讲，越搞越复杂。你原本唔系冷战，搞到冷战。 因为佢谂住咧，我觉得佢咁啦，佢、分析嘅形势系咁样判断嘅，即系佢恃住鬼佬咧、有时有啲嘢咧，即使因为我寻日睇孟晚舟个老豆出嚟讲嘢啊嘛，好耐冇讲过啦、就话希望特朗普介入， 任正非吓、 即系希望特朗普即系正式介入呢件事。 嗯，嗰、那个好好笑喎，系 唔系老实讲？ 嗯， 原本我都觉得即系你都唔系好大件事嘅啫，运去伊朗又好，即系嗰啲点啊？其实都系嗰啲 PC 嚟嘅啫，系嘛？ 嗯。 喂，嗰樣嘢入唔得甩㗎，咪最多罰你錢，你又唔好再違反啲國際協議啦，因為你就冇撚通過喺之前你聯合國常理事國你咪反對嘛 ，OK？ 咁咪聯合國咪執行唔到呢個決議咯。但我諗下，喂，如果聽你老豆任正非咁講，咁、那個國際社會嘅法治制度咪好大鑊一件事。喂，其實變成人治㗎咯喎， 嗰個係 就係 嗰個叢林法庭， 喂，就係因為。你借住特朗普而家同你中國喺個外貿嘅問題上邊喺度展開緊呢個嘅經貿嘅談判嘅時候，所以你就借呢個機會就賣國添啦，即係話叫中國讓多啲步啦，唔加拎你係咪？就放翻個女出嚟。 啊，任正非好笑，佢就讚特朗普啊嘛，話佢偉大啊嘛，啊，即係你講唔出佢呢，佢都講埋 喂，真係難聽， 即係幾離譜啊！呢個 喂，你而家係帶頭唔守國際秩序之餘，仲係繼續踐踏同破壞落去嘛？ 啊、 喂，你違反國際協議，聯合國個禁運，你做咗啦。OK， 好啦，我當呢一筆都唔緊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跟住做落嚟嗰啲嘢先核突啊嘛！判嗰個加拿大人死刑。跟住你老豆 啦，系你因为孟晚舟搞出人命啦，你一定有一定有 跟住叫你老豆呼吁呢一个嘅美国 啊， 去违反法治，走去由行政干预人哋嘅司法制度。 嗯， 喂，你有冇搞错啊，大哥？越搞越离谱、 啊。 喂，如果真系特朗普个契弟， 真係應佢所求咧，咁美國都崩壞埋喎！真係大佬，你真係今次你唔係輸出革命喎， 即係咩都可以吹啊嘛！即係其實等於就係話，你如果關於司法範疇嘅嘢，你都可以咁樣去，即係喺你二億美國人面前可以做一個咁光明， 三億啊！ 嚇，三億嘅美國人面前做一個咁明目張膽嘅干預嘅話啦，喂，咁你唔使搞，同埋咧，而家咧，即係嗰個叫做新嘅司法部部長啊！即係而家即係輪任緊啦嚇，嗰、那個就係咁啊，嗰、那個叫做係。 不過我覺得咁 嚇、 話説回來咧，即係嗰個朱咩話？ 謝倫伯格。 謝倫伯格咧，我哋有時搞錯朱克伯格。謝倫伯格咧，我覺得係唔會判死刑住，佢會繼續喺呢度作為一個談判嘅籌。 哇！你如果你 execute 咗嘅話咧， 唔會啊 ！execute 係冇撚用噶啦， 一定反面。 execute 完之後咧，加拿大就真係同你反台噶啦。 係啊，梗係啦。 喂，你而家借佢嚟做一個談判嘅籌碼。 哦，如果你 execute 咗嘅话 ，execute 完咪应， 可能真系变咗 ，what is done is done 咯， 系啊，即系呢一个教案，系，即系变咗好似 冇用噶，佢唔敢噶，老共攞嚟空你嘅咋，系咪借谢伦伯格嚟玩嘢嘅咋？ 咪同埋即系你 佢继续俾佢上诉，跟住拖一段时间借嚟谈判呢一个嘅孟晚舟， 同埋任正非咧，你一讲呢嘢完全冇用。因為第一就係而家咧，就美國佬咧已經採咗行動，即係首先就係今日好似呢個《華爾街日報》啦，咁佢就話呢一個原來聯邦即係 FBI 咧已經係刑事調查咁華為，咁就係關於佢喺度點樣竊取呢啲美國嘅商業夥伴嘅技術啊咁樣樣，咁就即係當然就係話佢偷個 T-Mobile 嗰啲嘢啦，即係關於啲機械人技術啦。除此之外咧。就嗰、那個新嘅司法部部長已經都開咗空啦，即係其實嗱，而家你要係咪要引渡孟晚舟咧？其實首先就要睇呢個司法部部長係唔係會買啊特朗普帳。咁而家連呢個新嘅司法部部長咧都開始喺度講啦，喂，之前嘅司法部部長點樣炒嘅？就係因為 查特朗普， 查特朗普嘛。咁而家你換咗個司法部部長嘅話，起碼政治上面係咪過到特朗普的關先？ 嗯， 應該係咁樣啦。咁而家你新嗰個司法部部長叫 William Barr， 咁佢就話啦，佢講到明啊，中國係美國的主要對手。如果呢個人係代表咗呢個特朗普嘅最新嘅政治意志嘅話，你已經冇運行，肯定冇運行啦，係咪啊？佢好少有一個司法部部長咧，會揾會指明一個國家咧為敵人嘅大佬啊！呢、這個好唔尋常噶， 都唔係嘅。司法部部長負責， 唔係佢管嘅嘢嚟噶嘛，政治還政治，司法還司法啊嘛。 呢個係國務卿做嘅嘢嚟喎。 咪係咯，連佢都上陣，連佢都赤膊上陣，所以你幾危險。咁所以你任正非講啲嘢完全冇人理。 唔係，我覺得老共有時呢啲出呢啲咁嘅招咧，即係唔知係幫到啊孟晚舟定害咗佢。即係你我究竟你走入咗呢個國際社會咁多年，明明人哋個意識形態背後一套價值係乜嘢？你又不停喺度踩人哋个红线啦，呢度就叫做，喂人哋个政府唔系可以个总统打个电话就放嗰条友，或者拉嗰条友噶，大哥唔系神权嘅年代啊，唔系皇帝嗰个年代，唔系封建即系社会嘅年代啊，用翻你嗰啲 term 就系唔得噶， 唔系所以其实系好 喺咁重大已经系公开咗嘅事故里边，佢唔可以咁同你即系台底交易嘅大哥， 系啊。 如果你戇居居快快脆脆喐咗嗰个加拿大佬，你死梗？ 哇唔系，我想佢喐，有戏睇喎，大佬。 我话佢死梗啊！喂，加拿大真系同你反台。 大把喂， 佢一条即系对鬼佬嚟讲吓，即系我唔系完全系有贬义讲鬼佬，呢即系大家方便理解啫。对鬼佬嚟讲，我一条人命都系人命。 系啊，梗系啦。 我三亿人口都好。 啊 一条人命，我嘅国民就系我嘅人 命。你有冇睇过呢个 Saving Private Ryan 呀？真系，你睇下点样救嗰个人，真系完全唔会即系将佢即系当佢即系呢个炮灰嘅大佬啊！同埋呢一个谢伦伯格咧，喂，佢首先佢就唔认啦。其实系，如果我死鸠硬嘅，即系我真系做过，认咪认咯，系咪先可以减刑？但系佢唔认，系嘛？即系而佢真系帮佢做一个无罪嘅，即系一个辩论啊嘛，一个辩啊嘛，咁。喂，其实呢件事其实好 Q 奇怪，你完全系将人哋变咗一个政治炮灰 筹码， 筹码其实系 即系基本上你系一个 kidnapper， 你契弟 系啊， 喂，你系呢一个叫咩啊？即系挟持人质啊，大哥。 唔系，所以咧，你加拿大啦，边个咧，即系呢一个小杜鲁多咧，其实已经系好软弱噶啦，大佬， 好软弱， 好到上个礼拜先出声， 好 已經俾人屌鳩你啊！呢啲兩靚仔都係冇用嘅。 喂，十幾條友 啊， 俾人因為孟晚舟嗰單嘢，亦都唔關佢事 啊！ 喂，俾你拉鬼咗，有啲又話咩非法喺嗰度教書啊，依家話呢樣嗰樣、 啊。 喂，基本上你真係 arbitrary 隨意咁去執法。 其實 喂，人哋都忍氣吞聲啦。 嗯。 系嘛？你財大氣粗啦， 嗯， 都知道你老共同你擺硬嘅時候咧，大家就火星撞地球。喂，但系喂唔好玩得咁盡啦、啊！你係玩埋世界嗰個秩序同埋成個世界嗰套，即係大家供應咗嗰套價值啊。 嗯， 喂，呢樣嘢先個人覺得係好羞恥。 嗯， 唉，我哋叫自己即係 We are Chinese， 有時真係係咪好撚醜咧？覺得？ 好丑噶，其实系，唔系同埋啊嘛，即系谂下点解？喂，你以后你想即系冲出去做生意，你想即系呢个国企做强做大做威咧，你都好难， 搞唔掂嘅咧。 即系你做嘅生意唔系净系生意咁简单啊！ 因为人哋觉得你根本你个班友就好似未开发、未开化咁， 系啊， 仲系好似嗰啲咧土著咁啊！ 你规模大少少， 我同你倾唔掂数，原来你就攞个矛嚟插我，啱、 啊。同埋你喺我度做生意做生意啦，你做咩干预别国内政啊，大佬啊？ 系嘛？你又将你嗰啲即系national security 啊，即系国际嘅影响力啊，甚至乎走去渗透人哋嘅社会嗰啲嘢捞埋一齐嚟搞。 唔系，同埋咧，即系特朗普咧，即系如果你问贸易战倾紧呢个谈判啦，虽然而家特朗普咧就放晒声，系又有信心同佢倾得掂。其实有啲嘢咧，有一个新嘅议题一定要摆上日程。即係就算我哋唔信佢都好，有一議題都擺上日程，你要爭取佢，你係廢除咗一條咧，叫做咩啊？國家情報法。喂，嗰條法例真係倒米嘅。國家情報法啊嘛，就係話任何人係有義務配合國家嘅情報機構去爆料嘛。如果喂我讀書又好，我做生意都好，喂人哋真係會當我係鬼㗎，大佬啊！我點樣同你單純地做生意、做文化交流啊？ 好啦，喂。真系冇乜气啦！ 唉， 讲极又讲，讲极佢又讲，讲极都唔捻听，交而不善，顶死啦！ 佢又中意听我哋节目噶， 边个啊？ 即系文汇报咧，中意听我哋节目， 你听我做乜春啦？唉， 有阵间唔知佢曲下我哋咁样样， 多谢你啊！好， 唉，好啊， 下星期见，拜拜。